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巡回演出票难求，初次登场把谁揪，一来二去乘船说是络绎不绝接下球。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要聊起这个说书看戏听相声啊，估计咱们能在周围附近找到不少的同好者，而这样的同好者呢，又往往会基于一些个默契组成一个个的小团体来共同活动。您瞧吧，最近这城里的大名角可开始巡演了，围绕在他身边展开的故事啊，嘿嘿，那叫一个热闹。 邢捕头， 张老板，我补充两句，你最近挺好啊？ 啊，托您的福。本来啊，我打算不演了。 那怎么能呢？您现在是城东的名角啊。 我老张这张老脸还能换点钱。 您真谦虚啊，您是唱红了这些年的名角，而且来说不但会唱戏也会说相声。 嗓子不行了， 哎呵， 好了，不像您呢，当年的小捕快，现在可成了大名鼎鼎的邢捕头。 您取笑于我喽，张老板呐。我这不是说起来也不好意思，为了看您的戏呀、我还请了半天的假。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邢捕头来捧场，看见还请假买票。 应该应该 的。其实像您这样的大捕头，您说一声，哪敢不给您留票啊？是不是？ 哪能啊，为了捧您的场子，自当是花钱看戏呀、 说也真快呀、一会儿20年了， 可不是？ 哎呀，20年前我在台上看的时候，您还跟着您那个师傅一块儿抓差档案呢。 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您都是捕头了，您的师傅都故去了，这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是？ 会夸 人。这真是。 您回去后台准备。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开玩笑， 是是是是， 还真是真是 啊！您快准备吧 啊！ 我可就到前排，我要可是要一观您当年的 这个风采啊。 好喽，可比不了当年了。您多包涵，多包涵。 您忙着，您忙着，您忙着。哎呀，好家伙，这才几点的座可就满了，大伙一样啊，谁不爱好的呢？是不是？部长，那个你们是什么时候看这个戏的？ 跟我说话呢？ 可不是吗？跟您说话呢？ 哎呦，您可算是找对人了。 哦， 哎呦，我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 这不是翠花楼老板，是我眼拙，没瞧出来。 哎，没事，我今儿这个打扮的比较隆重，您没看出来很正常。哎呦，我真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呵，小的时候啊，我就坐在那台下就看，哇，这怎么有这么俊的人呢？这扮相那叫一个美。这你看那小手指头一勾，哎呦，魂儿都没了。从小我就喜欢，哎呦，老喜欢，就从小喜欢到大。那会儿到我那个青春期，就是成人，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吧。当时我就想，哎呦，以后我要找老公，一定要找这样的人，长得这么俊。 我说。 长得这么俊， 真 是。 旁边去， 这位啊， 放 个 镜子， 有点花痴， 懂 了 吧？ 哎，这也是啊， 哎、 常年守寡呀、啊， 造成了 这么一个原因。 难免。 张老板戏长的，他比张老板大4岁，你知道吗？ 就瞧不就是嗨。怎么办呢？这个若行啊，咱们理解吧。反正今儿都看戏，您这看戏多长时间了？ 好家伙，我跟你这么说，我老戏迷了。 哎呦呵， 我4、5岁我就看戏。 您今年？ 我今年27啊。 嚯，那可看20来年，那可真是老戏迷了。 哎、老戏迷了，老戏迷了、 哎、您喜欢这张老板的哪个扮相啊？ 张老板那个，就穿一个男士立领、高开叉、不收腰旗袍的那个造型。 那是哪一出戏啊？ 就是大褂儿 啊！嗨、哦、嗨，哦，就愿意听他说相声， 哎、 是吧？哦，合着您是听他相声比较喜欢？ 您 不是，我听他的戏呀、 啊。哦，您听戏？ 嗯，我唱的好像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嗓子喝亮极了。但刚才我在后台我还跟他聊会呢，他说现在可能是有点老，但我感觉是。 您还上后台跟人聊天呢？ 啊，我们老相识了，老相识， 认识。 哟啊！我当年是小捕快的时候啊，我就听他的戏，那不后来，哎呀、 啊那个， 真是时间呐、 哎！我说，您原来是什么？ 我是本县的捕快。 哦，原来是小，现在不干了。 现在我是捕头了，哈哈，都是看这个张老板的戏，我一点点成长起来，有原因吧？ 现在那个什么、 哎、不聊工作，咱还说那戏呀、啊 哎？哎呦，不行，我这有点闹肚子。哎呦，不行。我得赶紧上厕所，哎，对，那个，回家啊，捕头。 哎，不，啊，怎么意思？你怎么意思？你干嘛去？ 啊， 这张老板可就快开场了，您，啊，一句都不听，您可要走？你听说我是捕头，你别是心虚有案在身吧？啊， 那个不。 哦，别动，小子！ 哎， 我可认出来你是谁了。你偷过鸡抓过狗，这个事儿， 我跟您说，我确实偷过鸡抓过狗、 啊， 你知道吗？这我上回我上，你看我这腿脚不利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上回上人家跳脚筋让狗撵呢，你知道吗？ 哦，这条是废腿啊。 这条腿好，这是条废腿，回不过来弯儿。 哦，我看看，走两步，走两步， 走两步。 对，你看我走两步，咱直接就 你看， 哟呵， 你看， 我呦， 回不过来弯儿。 哦，家伙。那这样吧，你就跟我再走两步吧，咱们就直接回衙门吧。 哎呀，我这 哦，看戏还能逮着贼，你说说这事儿闹，走吧。哎，这叫什么呀？不费吹灰之力，可抓了个小偷。这样的事儿啊，以往并不多见，只是呢，没能听成戏。这邢捕头稍微有点遗憾，不过还好这是巡演，接着咱听二回就成了。然而这第二次，嗨，这邢捕头终究啊，他也没能闲着。哎呦，你说上回眼瞅开眼了，我就发现 这怎么回事？您这是？ 不是我这不是跟您这致歉来了？ 是啊， 这咱不聊完。哎呦，我特想听，马上就开场了，那个大幕啊都快拉开了。好，我跟旁边一小伙聊天，我一看这人我认识啊， 啊， 他是那个偷过老王家他们那鸡，抓过老张家他们那狗，就是这小子跑挺长时间了。你说让我碰上他，我这、 公在身，我 没想到我这艺术还挺有魅力，这贼还敢到我这儿听我。 这就是啊，我哎呦，遗憾死， 那遗憾了。那我还说呢，因为上回啊，我知道您坐在什么位置。 是啊， 我 这个位置 还 挺好 啊，还特地的呀，我扫了一下，就看那个座位空的。哎呀，我也有点心里不痛快。 不， 您放心，唱戏这个呀，他得投入人物，对不对？ 对对对， 我不能老看着您那座。 是， 今天不一样了 啊！ 今天这是相声。 哦，您看着我了，这回 看着我多跟您交流， 好好 互动。 那可太， 我台上问您问题。 哎，我要答不上来呢。 那别答不上来，咱小小包袱啊， 哎， 大家一开心，这多好。今天没有小偷吧？ 就这玩意儿说不准啊，应该是没有吧？ 上回那逮起来没有？ 逮起来抓你， 那不就完了？ 都判了，判了。 这好好听啊。 行嘞， 好好听。 那张老板，我就台下 我 就恭候您的大驾了啊！ 准备换我那个长袖立领， 你就大褂。我明白，明白。 不开叉，对， 明白。不开叉的啊，我明白。快去，那您忙着，忙着啊！我可回席落座了，我可。 好。 哎呦，我这回啊，我这不能说话了，再说话不又引出来什么来？我这对。 哎，您来了。 呦嚯，这又是您，哈哈，这翠华楼老板娘，您这么有闲心，您那个买卖不太要黄是吧？ 这是什么？您是啥？我跟你讲，哎呀， 啊、 这个唱腔，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就是说相声，您听什么了？ 啊，这个总之吧，就是无论是看什么，我都特别喜欢。总之，我就特别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戏，干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 啊！ 哎，真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呀，你说在家待着也是待着，你说还不得有点追求吗？对不对？ 对， 你说有点追求，才会觉得这个年华不虚度啊。 那个，您先歇着啊，就这样。我去买壶水，我弄点瓜子。 哎，你别走啊！ 我先换点啊，我换点。您看 这个，哎， 哎呦喂，我换个地儿吧。我天天，这位这翠华楼老板娘好，这嘴是真厉害呀，一直在说。我来这儿吧，我累。哎呦，您好，哈哈，您好， 哎，您好 。哎，那个， 您辛苦 。 啊，听。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 乔戏， 乔戏，我这不来听相声来吗？张老板上回戏没瞧成，你看挺遗憾。 是， 来听听相声，我倒也是好的 啊。 那么说，您是贵姓高明？在哪里住？您是哪里人士啊？ 看戏还打听街坊呢。 嗨，这不是跟您聊天吗？ 啊，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哦，您不是，那你是哪地的牛粪啊？ 不是，您看这话，我不是本地人。 哦，听出来了。 哎，我打 唐山吧。 您什么耳音呢？ 您再说说。 我这口音也不像唐山呢，我这口音。 哦，这是哪个？这是北京的 北国分帮。 哦，唐山吧。 您什么耳音呢？ 您再说说。 我这口音也不像唐山呢，我这口音。 哦，这是哪个？这是北京的 北国分帮。 哦。 哎， 好家伙，那您这个 您是要饭的？ 我这不穿着观音的吗？我还是要饭的。我是本地的捕头，我姓邢啊。 哦， 您 是谁？ 我姓邢，我是邢捕头。 邢捕头， 哎， 嘿，邢捕头好。 行， 我老听着说， 是吗？ 老邢的吗？ 对，说的就是我。 一说老邢了， 老邢的了， 老邢了、 啊。其实也不太行，有时候。 哎，老邢了、啊， 也分事儿。您讲， 哎 呀，您这个看您这个年岁也不太大，您也喜欢听这个相声啊？ 嗨，我跟您这么说了吧，我这人，我是个票友。 你到底是哪人呢？ 我是个票友， 啊、 知道吧？ 票友啊， 我是生南京莫丑，神仙老虎狗，拉我打车扫后台，哎，你知道替师娘喂孩子，这我全行，你知道吗？ 您到底是以前是扛包的是吗？ 不是扛包，我爱这个，啊、我这不倒是听听来吗？ 哦、 我小小的张老板，听说张老板那个活特别好， 哪个活？ 学四省 哦， 可好了， 您这就来了是吧？ 哎，学四省。 哦，您是上准备是砸场子是怎么意思？ 没来，我消息消息不行吗？ 啊、 我消息消息不行。 我看您这不错，您这不错啊！您这小伙子有点这个灵异劲儿，挺棒。我说呀，这个您之前说是哪儿来？北平府是吧？ 北平府， 北平府，您 北平府老千岁靠山王 啊 啊，老千岁 是我知道，我知道 他们那儿 啊 那么说您。来本地多长时间了？ 好嘛，有三四年了吧。 哦，三四年了。 嗯， 我这样啊，我问问您，这个，我不好意思说。哎，门票您买的几等座？ 啊？ 门票您买的是几等座？ 他这个啊， 您就坐在这儿是吧？ 您再说一遍，您问我什么？ 我问的意思是您买的是几等座？是您买的是朋友送的这票啊？ 放什么凳儿啊？ 这不 放凳儿啊？ 这差 是坐凳儿啊？这不咱不都坐凳儿呢吗？ 不是，我问您，这票是买的，是朋友送的？ 瓮头啊？ 什么？ 我们这瓮头啊，跟这儿的还真不一样。我们这瓮头啊，还是您还懂瓮头这词儿呢？ 我懂什么？您说的呢？我问您 啊。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您的收入怎么来的？您能跟我聊聊吗？咱这个 你是问我呀？ 啊， 这个做什么工作的？ 哎，对喽。 哎，收入是谁来谁给的？ 哎，谁给的呀？ 谁？哎，你看那不是谁呀？那是那个？ 看的是我，看你是你是草上飞。 那个、哎哎呦，坏了！ 你可正是本县通缉的要人草上飞，你个江洋的大盗！ 我这 你慢走。 我哎 呦，小子还挺有劲儿啊，你就老实点别动。 哎呦我这 给我走上梁上梁上梁。 哎呦哎您这怎么回事？ 我说呦呦张老板，不好意思抱歉。 您这我呀，我说这前第一个节目不是我演，您知道吗？ 哎， 因为我们这相声啊，这跟唱戏不一样 啊。 前面是我那些那个我们徒弟啊、师弟啊他们演， 哦、 我这我在外边转，您走了，怎么又走了？ 没，您瞧我这手上这不是 又抓着贼了 啊？这不是要不说您不仅戏好， 又看不见我说了， 可不是说张老板您不仅戏好，您还是这个犯罪的克星啊？ 哎，我也没想到我还有这功能啊。 哎呦，您瞧瞧吧，这可都是第二回了啊！看来咱们这犯罪克星传说是不可避免的要被传播出去了。那么说，如果人人都知道了这个传说，还能够发挥它的效力吗？您接着往下听。 哎，你听说了，听说了，哎，说张老板这玩意儿唱戏有什么想追了？ 嗨， 说他现在这犯罪克星， 什么 他也是那唱戏的呀？有好多的 贼 啊！谁还听他唱去呢？还听他说相声？ 这事儿 艺术魅力挺大的 啊！ 你看，哎呀， 是是是，今儿可又有他演出，今儿会不会飞了呀？ 咱进去了，咱进去， 进去， 没转头看一眼 了。 这不是邢胡头吗？ 哟呵，这不又是翠华楼的老板娘？您这饭店黄了是吧？ 什么呀？ 啊， 这不是，哎呀，我都当老板了，有人家我都干活、啊。 您不是老板的娘吗？ 哎呀，管他是什么呢？总知道这事儿我做主，所以呢，底下那么多人呢，干嘛非得跟我跟那儿守着呀？ 哦， 因为我有点闲暇，过来看看戏嘛。怎么着？您今儿又是来抓贼的呀？ 我 又抓住了呀？ 我哪儿啊哪儿？我这不还是我。哎呦，我还是为了听戏，我什么时候你谁疯了非在这儿抓你？你说前两回，哎，赶巧了。 那您慢着抓啊，我先进去了。 我别什么慢着抓，我 那您快点抓，我进去了。 哎、你快进去吧，我永远都闲着。这回啊，我改吧，我别直接进去了，进去我又逮着一个。我呀，我上这戏院小巷子里头，我逛逛去吧，我看能不能啊招来那些个贼，省着我费劲。哎。我那票都白打我就在这一埋伏，我看看有没有声。 哎，三哥，三哥，咱得小心点， 你小点声，小心点，你怎么着了？ 太小就裂波了是吧？ 说什么？你说， 咱小心点。 是怎么了？ 你忘了？上回咱们那俩兄弟， 这了，可不是吧？ 哎呦，太 这了，又说回来了。这了那是他们， 那、您呢？ 哪有那样的呀？ 哦， 直不愣眼坐在里边听，是张老板这艺术是好，是好也不能在里边听啊。都知道邢捕头是他的好大戏迷，还跑那牵口的送，咱躲这儿一样听得真真的，不花钱，不用担心被抓，还能大声叫好，是不是？哎，这你听这脱腔、哎、好。 你这我跟三哥，我这哎呀，我这没来得及叫，你知道吗？你别着急，你抬抬手 啊！ 你这等我也叫一个啊！啊！ 你这叫好，你叽溜的。哎，话说回来了，你说咱这又不用花钱，哎，挣钱还没本儿，听戏还不花钱，你说哎？哪儿找这么好的日子？我干这个，邢老板他邢捕头他弄死他，他也逮不着我。哎，邢捕头，咱在这儿听戏，他能知道吗？哎，他这时候要出来，我跪地下管他叫祖宗。 来吧，叫吧。 哎，对。 行， 都到这儿来了，行不行、啊？ 好家伙， 行不行？ 这不用审啊，二位可以，可以，可以。 不是，没有，那个，我们俩胡说八道呢。我们俩就是没钱，那个到这儿。 牛哪？ 这地我没，不是小偷。 爸爸， 哎，多大？我没有。 哎呀，你们这点小伎俩在我面前还晃悠呢啊！哎呀，为什么我来这儿抓你们抓这么准？你俩就不想想吗？ 那谁知道您去听戏出来上厕所来了吧？ 疯了我！我听戏出来上厕所，之前抓那俩认识吗？ 认识，一草上飞、 啊， 那个叫老家贼。 哎，怎么事抓你们知道吗？把你们撂了 啊！ 都知道，说你们俩特谨慎啊，怕墙根听戏，我就捋着这个，这不就找来了吗？ 哎，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都，起码我们都是一块爱听戏的，爱张老板，我们都是张老板一个粉丝团呢。 你呸！你还粉丝团呢？你们叫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还差不多。走。 咱别走，咱再您等我一会儿再走啊。我再叫声好。 哎呦，您瞅瞅这几位吧，平常偷鸡摸狗的同时还不忘追求一下精神生活，这劲头啊也真是叫人哭笑不得了。而且来说他们的轮番上场，不仅是给咱普罗大众的茶余饭后增加了话题，更是减少了衙门的工作压力，提高了破案率。这样看来咱们这位犯罪克星的功劳着实不小啊。您呐可就接着往下唱吧，这正是犯罪克星多神奇，传来传去见成谜，拨开现象看本质，幕后英雄。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等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热烈，思念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都得回到从前。 幸福一生。